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锦绣江山美如画，近来空气有点差，今儿个读报刚读罢，明儿个容我请个假。哎，不是那位说怎么这没完了是吗？要请假呀？啊，你这得他反映这个问题儿去，我是老请假这不行啊。哎，您听我说呀，秋后大马奔家乡，路上行人马蹄忙，坐立在吊鞍勇猛王，立心请假与我上。明白了吧？就明儿个一天，我回一趟苏州，我这江苏的老家，江苏啊。不是那位说你不是东北人吗？对，家里头也有老人出身于江苏，闯关东去了东北。然后呢，请深受大家爱戴的小老鱼儿于浩替班一天，左左负责编辑。呵，您瞅见了吧？强强联手，这回您算是逮着了。哎呀，不听都不行了。明儿啊，抓紧听，不听可是没有了，是吧？星期一放京戏啊，哈哈，不多说了，读报走起。尊声大叔和大婶儿，还有哥们儿和姐们儿，容我问个小问题儿，请您听好了，别走神儿。有个说法特别哏儿，生病必须嗑瓜子儿。哪个兽医说的啊？不是法院说的。生病的事儿法院说得着吗？可说呢，跟法院有关系。这是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说这头两天呢，海南陵水当地有一老百姓周先生到法院办事情，结果就发现这个工作人员呢挺忙的，对他爱搭不理的。哦，人家说那忙这个可以理解，是吧？他忙嘛，所以他顾不上，是吧？人家是确实是忙顾不上啊，都忙着嗑瓜子呢呗。一个打电话，一个跟那坐着，喷啪喷啪喷啪喷啪喷喷啪嗑瓜子儿。为这个事情反映上去了，法院监察室的相关负责人对媒体回应称，嗑瓜子儿这人呐，哎，他有原因，他不嗑不行啊。为什么呢？常年有病啊，做过三回大手术了，心脏一难受，这个嘴就得动啊，用这嘴的这个运动压制这心脏这个不舒服。哎，那位说这玩意儿这毛病没听说过呀。啊，这个心脏不舒服是嘴闹的是吗？是馋的是吗？这玩意儿它有根据吗？有根据，有根据。刘先生当年那个相声不就说了吗？肚子不舒服得吃烤鸭吗？是吧？ 有这么一句话您知道吗？ 哪句话呀？ 叫做无理走遍天下，有理寸步难行。你看这个话虽然您这句话呀说错了。 哪儿错了？ 说颠倒了。 您想想。哦， 是不是？ 对，应该是有理寸步难行， 无理走遍天下。 哎，这就对了。 不对，这也不对。你再颠沛颠沛这话。颠沛颠沛。 不是，这话应该怎么说呀？ 应该说啊，是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哦，对对对对， 是这么一句 话呀。虽然是这么说 啊， 我不敢苟同啊。 为什么呢？ 无理 啊， 无理，咱要想法找出理来，不照样也能走遍天下吗？ 没这样的人， 我们科长就办得到， 是吗？ 你看了没有啊？这个事情咱说啊，合适不合适，相信大家伙自由公论。责任在谁呢？要我说在领导，在党委呀。不是，干嘛这么说呢？你看，试问这家单位要是平时就严格管理，严肃纪律，他能有这个事儿吗？上班能嗑瓜子吗？我说领导啊，对这个事情不但不批评，还为自个儿的干部这个不当的行为进行开脱，难道说他不是党委的责任吗？ 不是我瞎说，中纪委说的，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啊，什么叫做党委要负主体责任？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一言以蔽之，如果党委不负主体责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它就会落空。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对于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这个意义重大。正所谓上行下效嘛，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这个在历史上那是在论的。 我坐江山十八载，早有九载总兵在，洛阳死了大元帅，今日里寻欢报迎来，将士来看云台关外。 是不是啊？灯下黑嘛。嗯，你看看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就说这反腐败啊，严肃党风党纪。哎，人家说了，中央纪委消除灯下黑，什么意思？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的纪检监察系统一共处分了违纪干部3400多人，光这个中央纪委的机关就查了14个，显示了纪委监察系统自我净化能力啊，这个东西它必须得好好的啊，要防这个内鬼吗？这什么意思？你看瞭望说的嘛，严防打鬼者变成内鬼，打鬼的知道吧？逮鬼的钟馗啊，内鬼呢？你看他的内部出事了吗？这样的案例其实并不少啊，其中有的那还真的是大老虎，是吗？曾经担任过省纪委书记的王华元有没有？李重喜有没有？金道明都被查办了吗？原因之一就是主观上拒绝接受监督，客观上监督乏力，最终使得权力运行跑偏了。要我说，这个内鬼的含义就是隐藏在内部的坏人。为什么堡垒都是打里面被攻破的呀？再论呐，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转载解放军报的报道，说是经军委纪委批准，总后勤部纪委对总后勤部军需物资油料部的原副部长，这个人叫周国泰，涉嫌严重违纪的问题是立案调查。说日前已经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其线索移送军事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去了。这人干嘛的呀？看那个有的媒体啊介绍了一下，就说这周国泰说是研制防弹衣的专家，很具讽刺意义。怎么说呢？嘿嘿，研制防弹衣可是他没能够抵御住腐败的侵袭，隐藏在人民军队里头的贪污腐败分子，那这不是内鬼吗？是不是啊？这个惊喜里头他也有啊。还有一个词儿呢啊，阵风式执法，阵风啊，一阵风嘛，这也是啊，要我来说也属于四风之列，也得反，改改这个毛病，是吗？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啊，人家新华社为这个事情专门发了评论，不能够只靠阵风式执法来啊管理社会和城市吗？什么叫阵风式执法啊？我告诉你们说啊，咱们现在搞了一个什么什么专项行动啊，我们这个大概为期三个月， 一开始报纸上就说这个事儿，哎呀，要严格的查处啊，这三个月内严格查处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违法行为。仨月之后呢，没下文了。所以说嘛，镇方式执法足以震慑部分当事人，但是却难以撼动根深蒂固的违规者。如果不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让所有人有规可循、有法可依，是有错必究败家、有罪必惩，就难以打造公平、公正、健康、有序的这个市场环境吗？包括旅游社会上它都一样啊。不是，那你说这个再论吗？在呀、啊、太在了。你这个得问问孝林广播电台去吗？啊， 本台特约记者孝林报道 啊， 我县城区改造成绩斐然，四所扩建工程之一的厕所已胜利竣工。昨日厕所周围彩旗飘扬，一片欢腾，全县8000余人身着节日盛装参加了盛大的厕所竣工典礼。 呵，你说就一厕所至于吗？ 著名表演艺术家 啊， 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李国盛同志亲自为厕所剪了彩，剪彩之后、李国盛同志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扩建后的厕所，并满意地蹲下来，成为该厕所第一个入厕人。 正是年年岁岁有重阳，重阳的话题儿很受伤是吗？多说都说夕阳，哎，这个很漂亮，可是老人心里他堵得慌。怎么了堵得慌？嗨，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说了，昨儿不是重阳吗？就关注啊，独身老年人情感问题啊，这事儿还挺敏感的是吧？跟孩儿们一说还挺不乐意的啊。这个不说是谁了啊，谁是谁咱不说了啊，我就亲身经历这么一档的事儿。这个在一个什么什么地方，咱不说跟谁啊，反正是一个我认识的人啊。我说呢，哟，那个因为他这个家里头啊，老人是又往前迈了一步，等于是后来又重组了家庭了，说赶上过节，我说你看看你这个啊，不给你们家老家买点东西，我才不给他们买那个东西呢。呀呀，呦呦呦呦呦，干嘛呀这是？就这个事情，哎呀，说是孤单的老人家渴望去寻觅知音，共度余生。可是呢，就说啊，现在这个社会老龄化加剧，养老压力啊增大，独身老人情感问题越发的受到关注。有的那个是家里面孩子们不理解不支持，再有的呢，这里面还有一些个啊存在那个不法行为，什么骗婚之类的，包括财产纠纷呐。哎呦，京戏里头您听听去，京戏里面有好多独居的老人呐，是吗？你看看这老太太就是啊。李逵他老娘嘛，是不是啊？李逵探母嘛，这出戏呀、啊，干什么都得讲规矩呀、啊。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讲了一小笑话，说是笑话，其实也不怎么可笑，是吧？有一定的警示意义，不单是说笑。安徽有这么一档子事儿，电视台啊上街采访，说是干嘛呢？这个当地啊，就是查这个，就是这个交通的乱象吧。啊，什么闯红灯啊，不走人行横道啊，这那个的毛病特别多，是吧？结果那个记者呢到现场采访，采访了一位交警同志，正那执勤呢，说是您给说说日常交通当中那些个不礼让的行为啊。民警一听这个，呦太多了太多了，我跟您说说啊。比如说在这个路口虽然是有红绿灯，但是大家哎，怎么回事？什么动静？ 正接受记者采访呢，镜头啊照着那民警，在那民警身后说着话的功夫，来了一辆电动车，啪，斑马线上也不礼让，直接就撞到那出租上的了。哎呦我的天哪，交警一看，行行行，等会儿记者同志，一会儿再采访吧。干嘛呀，这出事故了，我得赶紧嘿嘿处理事故。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之锦绣江山美如画，近来空气有点差板，我是立新，短信是10628821828，微博呢是 RBC 话了话外立新，那么这个微信的公众号就是话里话外。今日头条给各位说上一说，继续来关注习主席访英。人民网说的是习近平在伦敦金融城发表演讲，新华网说的是习近平言道就开拓中英合作新局面，提出了四点建议。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国家两部门宣布将流动人口当中的家庭暴力受害人纳入救助范围，说是那个内地游客被打，在香港打死了那个事儿，接续的新闻来了。香港警方暂时指控其中两名涉案男子是误杀罪。有的听众啊有疑问，怎么还误杀呀？就是现阶段根据人家香港的法律是吧，这个找着这个犯罪嫌疑人之后呢，根据他的交代暂时将其定性为误杀罪，今后还有进一步的法律程序呢。新华网说这新版的中央定价目录公布了，政府定价项目缩减了 80%， 有没有定价这个权利，政府有没有这个权利，您看这个目录就一目了然。新浪说的是啊，咱们党中国共产党最全最严的党纪公布了，妄议中央可以会被开除党籍。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务虚讳言，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啊，一些地方或者一些部门吧，党员干部、组织、教育工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使得一些党员干部、国家公务人员党纪涣散、党性淡漠，在一些公开场合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比如微博上头质疑攻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个有没有啊？误导群众有没有？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有没有啊？对这个样的言行，如果不予惩戒，甚至闻过是非，那就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渎职。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北京青年报就说那个最严党纪，叫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正式印发，多数党员严重违纪的这个党组织应解散。那是对的，要不然要你党组织干嘛呀？我说，山东一个化工厂发生爆炸，九名失联的员工已经证实都遇难了，安全生产呐，是不是？您说，北京晨报说这个咱北京啊，居民阶梯气价这个听证，昨儿不是举行了吗？多数人同意二套方案，二套是就2.5块那档啊，说大伙儿都觉得这个合适啊。这个再合计合计啊。新京报说这个目前啊，咱北京前三个季度的经济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0.6%，经济增速是这个前三季度啊6.7%啊，这个也不错是吧。京华时报，哎，这个好，这个好，什么呀，就是英国啊对中国推行了2年多次签证啊，这么一项新政，明年1月份起开始实施。嘿，好啊，年轻人约好了啊，英国瞧福尔摩斯去。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嗨， 接茬来给各位论大报啊，这一个中央大报的报道。先来看人民日报，就说啊，这个中共中央不是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还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两份重要的党内法规文件。那么怎么看这个事情呢？人民日报评论道，全面从严治党，这是治本之策。怎么理解呢？说是查处腐败案件呢，那是治标， 全面加强纪律建设，这就是治本。纪律靠执行，规矩靠遵从啊。准则和条例要发挥治本的功能，哎，关键还是重在落实。说这些个文件公布了，咱不能都锁抽屉里头，得把它落在实处啊。新华每日电讯也是评论这个事情啊，说是为全面从严治党立德立规啊，就这个重要的这个纪律是不是啊，咱们都得好好学习，特别党员干部啊，特别领导干部是吗？你看看，得看看分清楚啊，你有几个朋友，朋友跟着有关系吗？有啊，人民日报发了一篇言论，有一篇文章啊，上中学的时候大伙儿都念过，邹忌讽齐王纳谏，讲了个故事，这是齐国有一大官啊，老邹就老觉得自己啊，照镜子怎么看自己怎么觉得长得漂亮啊，长得反正是绝对是亚赛黄晓明，不让刘德华啊，结果让他媳妇儿看，说你看看我跟黄晓明刘德华相比如何，媳妇儿一看，哎呦，我说亲爱的，他们那俩孩子跟您怎么比呀、啊、您这哎呦太漂亮了，他们比不了。问旁人，凡是跟自己有关系的，指望自己，他不当官的吗？都这么说，哎呀，您绝对是您中国第一美男子。那后来呢？后来他当然发现了，他哪儿的事儿去啊？他为什么呢？就通过这个寓言故事反思。人家党报说了啊，邹忌的遭遇在今天实际上多有存在呀，并不是讲故事，生活当中有啊。有些公职人员仰领导鼻息办事，看领导脸色说话呀，多有阿谀奉承，是吧？那个讲真话的敢批评的同志反成另类，还真是哇，还真有这个现象吗？如此一来，逢迎之风就起来了，政治空气就污浊了，政治生态就搞坏了嘛。特别是一把手啊，这方面得好好合计合计，问一问自己身边到底有几个征友。什么叫征友啊？敢说真话的朋友，是不是啊？啊，你看这位出事了吧？谁呀、啊？新华每日电讯说的，广东陆丰市公安局原局长，这个人叫陈俊鹏。哦，这家伙，哎呀，可了不得了。呵，底下啊，要想升官，必须得上供。还有这个呢，你看看，说跟这个市面上、社会上一些个不三不四的啊，这个在一块勾搭嘛。人家说了，您关照关照吧。哎呀，什么涉毒涉枪这个案子，这都不叫事儿，好嘛？涉毒涉枪叫不叫事儿，可不是吗？给钱人家就关照了嘛。刑事案件他执法的干这个事儿，你看了没有？今日一句话新闻，这个北京青年报说这么码事儿啊，就说这个重阳节呀，又赶上那个西方的鬼节啊，洋鬼节，哈哈，洋鬼节，呵。弄的是冰火两重天，就打这个商家这个做买卖这方面来说，是吧？就是觉得，哎呀，重阳节人家商家说了，银发市场消费潜力有限，所以呢，在这个市面上是力推外国的洋鬼节，哈哈，但也未必是吗？你看人家北京晨报说了嘛，重阳节有些个生意还是火爆的，什么生意啊？带祝福，带着，还有这个呢，是啊。还包括什么西洋油之类的，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收听，明儿啊，小李云闪亮登场，给各位告假啦，对不住喽，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美呀？ 美是浓妆淡抹总相宜， 是心灵美加外表美，美是你看风景时自己也成为了一道风景。 真正的美是心灵与美景的呼应，为了维系美丽的生态环境，请爱护旅游资源，让文明出游成为美的象征。